再照映着过人，却印上了灰暗困倦背影，连天空星宿都掩盖了吗？还有没有意义存在吗？心与心为何渐渐地隔开着距离，闭上了眼不想再受伤，连心中希冀都掩盖了吗？还有没有意义存在吗？当玻璃都不再似通透，化作了铁壁去困住理想，剩下为了过生活的那份勇气，抬头看望多么的软弱渺小，很想冲开这世上局限和束缚去面向终于心中的方向，不顾旁人话语去踏上这条我看见的路，漆黑之中那美梦逐渐被掩盖，暗淡里抛开枷锁地奔去，明天会在哪里？世上局限和束缚，继续去，终于心中的方向。不管旁人话语，去踏上这条我看见的路。珍惜的都也正在渐渐地消散，永逝去，这正叫做人生吗？